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明天是30摄氏度。目前本市雷雨云团已经减弱移出，市气象台今天19:30解除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各大火车站开设学生票窗口迎开学返程高峰；房山封控社区22号再次检测，如果全部阴性，当天解封；北京发布酒类公共机构能耗定额标准，年内发布实施。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8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呢，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了学生票的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同时，北京各大火车站对所有的进站旅客实行了100%的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的消毒频率。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了解到，房山区将于8月22号6:30到11点对目前仍然在封控管理中的延村镇乐活城北区千禧家园小区全体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工作。本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将会作为解除社区封控管理的重要依据，在最后一位居民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当天进行解封。此外呢，房山区延村镇乐活城南区小区居民自8月15号16点解除封控之后，开始了7天的健康监测。按照防控要求，南区所有居民需于明天进行核酸检测。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机关事务局了解到，本市机关、高校、中学、小学、幼儿园、医院、文化场馆、体育场馆等9类公共机能的能耗定额标准将于年内发布实施，引导全市公共机构持续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降低能源消耗的强度，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根据市机关事务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易于操作、可执行性强，在编制的过程当中，分行业进行了广泛数据收集和重点调研，并且多次公开征求意见。再来关注，今天凌晨延庆区玉渡山风景区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云海景观，雾气缭绕，宛若仙境。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倩女。赵倩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由于昨天呢延庆区下了一天的雨，所以今天清晨玉渡山风景区呢就出现了特别震撼的这种云海景观。我和同事呢也是一早就赶到了现场，通过无人机回传的航拍镜头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和山路都笼罩在稀薄的云雾当中，感觉自己呢犹如置身仙境一般。看着天色慢慢变亮呢，感受玉渡山的天景合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好像身体被洗涤了一样。这种难得的自然之美呢，真的是特别的震撼，给人一种脱离了凡尘喧嚣的惬意。在玉渡山风景区当中游玩呢，闻一闻清新的山林气息，游一游翠绿的湖畔，赏一赏清幽的美景，简直是这个季节最舒畅的游玩体验了。主持人， 那么疫情期间去玉渡山风景区要注意哪些事项吗？ 是的，疫情期间到玉渡山风景区呢，要通过网络实名制方式预约门票。游客到达园区之后呢，要主动的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并配合工作人员测量体温、登记、填写健康说明。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按照北京市疫情常态化防控的要求呢，玉渡山景区是不接待健康宝不能显示未见异常绿码的这个人员，和14天内有出现疫情所在地旅居史的人员，以及呢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同时呢，游览期间需要全程规范的佩戴口罩，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相关规定，服从工作人员的引导和管理，注意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严禁扎堆聚集。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倩女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一下，8月1号，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近日呢，北京市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街乡综治办、公安、安监等部门，对辖区内部分高层民用建筑开展了专项检查行动。其中六里屯街道延庆东里小区存在电动车违规停放的安全隐患，执法人员依据规定对小区物业公司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又到了周末了，近期电影市场都有哪些看点？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要加持，那么其实暑期档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本周末呢可以算上是暑期倒数第二个周末了。那么电影市场方面其实也是迎来了多部新片，但是呢从排片来看，新片的热度呢不算太高。根据灯塔专业版，今天排片占比第一位的仍然是怒火重案，上映22天，今天排片仍然有27.2%，热度依然不减。那么排片占比第二位的呢是今天上映首日的动画夏日有晴天，有22.1%。那排片占比第三位的呢也是同样上映22天的聚焦00后一代青春成长的盛夏未来，今天有10.6%。此外呢像白蛇二、青蛇崛起、中国医生、兔子暴力等一些影片仍然是在映的。那么新片方面呢来关注一下，暑期档其实一直都是少不了动画的。那么像今天呢皮克斯的动画夏日有晴天终于上映了。那这是一段关于一对海怪少年共同踏上闯荡人类世界的冒险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讲述了意大利地中海沿岸两个男孩在充满冰激凌、意大利面、香气和摩托车骑行的夏天所经历的难忘成长之旅的故事。那么他们表面上呢看起来是男孩，跳进大海又变成了海怪，但是忍不住呢还是想和人类交朋友。另外一部动画呢是一个温暖治愈的故事，那么电影的名字叫做乔西的狐与鱼，讲述了双腿不便很喜欢看书的女性乔西和追逐梦想的青年大学生相遇后所展开的青春恋爱故事。此外呢新片方面，今天还有以搜救犬为主角的电影《忠犬流浪记》。影片呢根据搜救犬叮当真实故事原型改编，讲述了退役搜救犬叮当用尽一生寻找最初主人的感人故事。那么影片呢除了关注到搜救犬退役后的归宿问题，那么还是以狗狗叮当的视角呈现了都市流浪狗的一个生存现状。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平原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目前全市的交通路网指数是5.6，道路是轻度拥堵。那么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照亮新闻深处。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真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碧、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田间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万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徘徊着的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迷样的。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风吹过的路远远，你的故事 食物的流行，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美味，而是吃着吃着就上瘾了，比如槟榔和奶茶。如果食物出现了上瘾的情况，那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风险了。奶茶的危害已经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而最近似乎又和糖尿病产生了关系。此外，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一个消息让槟榔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正所谓秋日奶茶太甜蜜，槟榔危险要注意。槟榔是如何流行起来的？它对人的身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奶茶和糖尿病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食物上瘾要警惕。